麦克，你起床了。 小明，都几点了？ 你怎么才回来？麦克，等你半天了。 不好意思。 麦克刚到北京，你带他到周围转转，顺便买一些苹果。 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咱们走吧。 阿姨，再见。 小明，超市在哪儿？远不远？ 不远，很近，就在那边，看到了吗？ 啊，对了，邮局呢？在什么地方？ 邮局有点远，在超市的北边，得走半个小时左右。 那你一会儿能带我去邮局吗？我想给我朋友寄张明信片。 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带你去。